小变奏在其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薛凯琪和 Lizzy Wang 的合作。在早上的7:05的时候，如果你平常一直锁定这个频率的话，今天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收音机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风吹麦浪，他说不一样的星期六，早阿黛艺上班快乐，这个班呢还打成了小鹿斑比的班，所以一看就可能还没有睡醒。确实这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星期六，因为今天要上班调休的这个星期六的早上呢，可能会从广播里面听到不太平常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声音，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道理在一起， 早早早，这里是带你出发 Morning。 你不需要不想要就别叫，我要陪你走到底。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糟蹋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你是我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oh, 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Get out my way， Shut up baby那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救药。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别苦恼，咱们干脆走着瞧。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oh, ，不要去安慰你是谁。Get out my way, shut up, baby, yeah yeah。 你太强占有欲，有太多己所不欲。 做得到，做得到。 你太过于焦虑，太害怕会失去。想要占据，却根本毫无根据。 说得到，做得到， 你太在乎了去，反而很无趣。 Sooner or later, oh I'll be fine. Winner or loser, oh never mind. 只要还活着期待 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 谢谢海泉，谢谢伞内杨云晴哈，这首歌真的是恰到好处哈，该瞄掉的也都瞄掉了。谢谢那些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说得到也做得到，可以及时的来在听节目的时候保持互动和交流哈，来报道的听友包括了像一勺定乾坤、Marlin 早上好、张怡，刚刚打个招呼的风吹麦浪、丽丽、安妮林木子，还有刚刚发到微信公众平台的 A 男啊，阿南还是 A 男。我就怕让你们有这种感觉，他说听见你的声音有一种白天在听娱乐最王牌的感觉，那我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呢？该模仿谁的声音呢？没有没有没有，那就说说我们早起出门的时候都看到的一样的感觉吧，就是我明显发现这比我平时在周六上班的路上或者周六日在早间出门的时候看到的车子更多，所以明显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工作日，一个上班日，在环路上也好，在主要的一些干道上哈，路面上车都非常多，所以这也就预示着现在此时此刻的七点多钟，包括今天早上早高峰，路面上的车都会比较多，而且今天不限号，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多规划一下路线啊，看一下你平常出门的时间是不是可能要比平常你周一到周五的通勤时间要更长一些。好，带你出发，继续是在周六日早晨的七点钟到十点钟，其实会比早安音乐秀的时间要长一个小时，所以有180分钟的时间可以陪伴大家在出门的路上听听好歌。上一次这首歌我大概忍耐了得有半个月的时间，有2周没有放，因为那会儿失控玩家正在热映当中，但我想这首歌如果再不放的话，在中秋档和国庆档它就要下线了。好吧，当时这首歌是作为了失控玩家当中的一个音乐线索， Mariah Carey 牛姐 Fantasy。 Yeah. 好听的一首歌 Fantasy 来自于 Mariah Carey， 同时在《失控玩家》这部电影当中，它也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的线索。小闪白也说，去看过了电影之后才又想起了这首歌，而且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又美又飒。欢迎一下土豆跑步，他说今天是工作日，心痛啊难道今天不应该是全身心贯注只有一件事情吗？那就是期待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在7:16的时候，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 Morning。 午后大雨落下，爱不断刺痛的伤， 对你继续想念我想已经没有必要，对你而言我是个癖好能轻松戒掉，现在我打算回兄弟那里造，烧掉我们的剧照就收个十个句号、okay、接下来我为什么都不收着，我的未来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够了，我得肆意释放我的魅力等着收购，不会再有人能够干扰我 I keep focus。 当我发现我感触的雷达已经打开，跟风眼轻轻我知道他们在加帅，这次我想玩的口罩绝不刷个大概，笑看食堂操作人心观察花谢花开，家伙不行的巨人不可能跟城相比，但我认知自己才是暴风的能量体，我也没料到深入消化的爱会成葬礼，可我最不愿承认是没人能像你，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未学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令我一日强烈 谎言是坚不可摧，水性太差就别瞎爱好，我确认撤退，光明的热血迅速沸腾蒸发的眼泪，拿下冠军哪怕依旧背靠背走客队，放下执着执念，现在我没有弱点，像个冷漠的灵感激起我疯狂走野，向往刺眼的地平线终于若隐若现，有人犹豫对冲刺终点已不再迫切，幸好我是后知后觉才能举一反三，让我站在云雾之下欣赏灯火阑珊，现实和迷幻分离才让我身都分裂翻船，孤独和成功作伴才能让世人感叹，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迷惑在极限里，其实偶尔也会在凌晨噩梦迷恋你，我的团队巡航浩浩荡荡在期间里，现在问你还有什么可以跟这一切比， 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未想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淋过雨的蔷薇美得格外纯美，我们比翼双飞，比从前更纯粹，淋过雨的蔷薇 满舒克的新歌与众不同， 比从前更纯粹。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微风。今天呢，夜间的时候会有小雨，最低气温17度，微风的状态。早起出门的时候，我依然保持了短打扮，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在早上的7:30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选择穿短袖、短裤来出门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来报个到。在众多的报道留言当中，看到了好时代给我发来的一个图，这个图是北京的交通指数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现在全路网呢是交通指数 3.5， 拥堵等级呢是基本畅通的状况，大家平均的时速可以达到30迈左右的公里数，还是可以的。但是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堵车的时间会从下午3点钟就开始，你能下午3点下班吗？我太坏了。来听歌 Marshmallow Jonas Brothers Leap Before You Love Me。 Taking my foot off the gas, and it only took me one night to see the end of the line. Stepping deep in your eyes, eyes. Dancing on the edge, about to take it too far. It's messing with my head, how I'm missing your heart.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lone in the dark, I'm sorry. Gotta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But when I leave the party behind, don't care if they notice. Yeah, yeah, no. I'll just catch you right. Yeah.

但好就好在知道明天开始啊，中秋假期三天假期就要到了。像大陆这样哈、啊，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问歌单的，我还真得问一下我自己，哎，请问 DJ 歌单在哪里？但放心，只要你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我一定不会一读不回。已读不回，咒死我！这个歌名特别容易让 DJ 被扣钱啊！他的名字里面又用到了一个数字9、9和4。雨佳说也想要分享或者想得到今天的歌单，那我只能说今天的很多歌曲的顺序真的是在 DJ 的脑海当中哈，所以我稍后会尽量的回复给你你想听到的，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9:20、9:30当中听到的是女生的歌、男生的歌哈。其实现在有一种很方便的方式，通过一些音乐的 APP 和软件搜索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电台的音乐 DJ 他在放的是哪首歌，比方说 Shazam 还有包括像 QQ 和网易都有这样的一个搜索的功能。还有一个方式，通过听听 FM 的回放。 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在门外，我尽量和你保持朋友的状态，

的英伦摇摆。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向所有这个周六的早晨正在出发准备上班路上的朋友问上声周六的早上好，同时也是要向收音机旁应该说是参加了他最早的一次婚礼啊，不是他，看我这个话，就参加了一场最早的婚礼的小张问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7点28分，他说是算是我参加的最早的一场婚礼了，婚礼的现场一张照片也发过来了。那我想这首歌可以推荐给你，因为它是一首特别适合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歌，也是首新歌，来自于陈立农和王彦霖的合作，叫做今晚嫁给我吧，一首甜甜的歌送给所有的朋友。 一醒了别站着傻傻发呆，如果爱了就快把手牵起来，请别害羞大胆给承诺。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计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永远守护。 一起经历走来，这才也不过只是告白。拜拜，要好好对待，不要耍坏，该从幼稚的小男孩变成大男孩。 我已想明白，爱就需要表白，白头到偕老是我更太兴奋的对白。 婚礼上对白，许下未来， 让我们把梦境传承变成现实派。Girl， 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计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永远守护。 的北京啊，最美好的季节，最美好的秋天，所以到了室外婚礼还有草地婚礼扎堆的时节，所以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出现在现场。陈立农、王彦霖，今晚嫁给我吧，当然也适合热烈示爱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推荐给近期在筹备婚礼的新人们。这首歌可以替代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但意思一样哈，今晚嫁给我吧。7点51分， 给所有在上班路上还有点犯困，但是一想到明天开始就是中秋假期的朋友们，来上一杯音乐的咖啡。 有点晒，睡到自然醒来，黑咖啡一杯，当凉快，这一天就打开。房子有点窄，小碗一碗爱，睡白洗好的衣晾在阳台，我准备要出外。天蓝云蓝白，我把车窗全摇下来，心情飞扬起来，像尘埃，自由自在。如果下起雨来，街灯一盏白的点亮寂寞的阳台，我在离开。下了班走出来，真世界突然静下来，一个人坐下来，期待幸福跳出来。醒来，黑咖啡一杯，烫凉快，另一天又打开。 最近看到言承旭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非常的卖力哈，又是跟伙伴们一起来压腿练功，一副训练生的模样，而且做事非常的认真，坦诚的说自己没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又很想跟大家一起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在公演当中看到他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保持一个那种初心的少年的感觉，就觉得这个综艺节目越看越想追下去。刚才里面唱到说下雨的事儿，也看了一下天气情况，虽然今天北京天气是晴间多云的状态，但是呢接下来的中秋假期的前两天都有雨，所以这是不是老天留我们在假期的初期先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整一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十一的国庆长假的时候再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赞扬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太难的，就是破破破找见证 ，clubhouse 倾下倾也扮型。最难的，你逼得我必须好胜，用脑的我不清醒。I wish 坦要手法有天命，我这快歌也气势。走了幸福痛，一个炸弹让我超重。Yeah, I wish, I wish.

小的伤没有不山川之难，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同出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难怎么难？不许轻狂老去。都随你，风筝剑那般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李荣浩近期上线的一首新歌叫做《山川》，副歌的部分极具张力，同时也让家在外地的朋友很想找时间回家去看看。有可能因为中秋的假期相对来说比较的短一些，那么希望国庆的时候七天的长假时间你有可能能够回家去看一看，当然也要尽量的不要前往中高风险的地区。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是一个调休的工作日哈，所以很多人呢今天会觉得说有点心痛，但实际上你可以想一想，整个今天的状态应该是最松弛的，因为明天假期就要开始了。而今天这个918呢，也是918事变的90周年的日子，今天将会在10点23分期间的时候，北京的全市五环路内以外的区域将会进行防空的警报示鸣。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工作和路上的时候听到警声长鸣的时候哈，警笛声长鸣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的惊慌和紧张。今天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而今年主题是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有机会的话，可以在今天的工作和短暂的休息的过程当中多多了解一下防空警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以及宣传的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让更多的身旁的朋友去了解一下人民防空知识。提醒大家也可以多多辨别哈，来学习辨别防空警报的信号，就在今天的10点到10点23分的时候。好，9点8点07分，我是多么的希望时间可以向前迈进一个小时哈。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在周六早上的7点到10点，这里是带你出发。早上好，我是戴毅。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有请阿信带来《清空未来》。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期待你深爱，用尽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

是现在，现在是现在。 来自于梁静茹的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明天双人舞》。明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进入到短暂的假期的一个时光了，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尽管说天未遂人愿是那种朗朗的晴天的感觉，但是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先谢谢孟杰提前给我发来了角楼的水中月哈，非常的美。但为什么我在家昨天晚上观赏月亮看月亮的时候，觉得距离十五好像也就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了，好像月亮缺的还比较多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有可能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缘故哈，我待会儿去查一下。那接下来就提前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城里的月光》2021版。把梦照 亮，请温暖他心房， 像是从老唱片机里面听到的声音，来自 Yoga 林宥嘉。所以众星映月隔空合唱的这首歌，对于今年到来的中秋节有着格外的一个意义。本身这首歌《城里的月光》在新加坡也是传唱级别的神曲，所以这一次也是汇聚到了众星来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的老歌，期待着让更多的人在同一片月光下去欣赏它的美，即便不能回家也可以让心团圆。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好温暖的一首歌，我必须要说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只有这句话最符合现在的氛围，里面不仅听到了 Yuga 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斯汉、飞儿乐团、严艺格、郁可唯哈、非常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里用云端合作的一种方式，其实真的是一种挑战。也是因为考虑到防疫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他们只能用隔空的这样的一种录制的方式，最后再交由一个制作人来共同把他们进行合成。所以遵守防疫的距离啊要求来团聚赏月，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传达歌声当中的有爱的力量、关爱还有祝福，仿佛幸福就在身边，有这样的一种意境。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好，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接着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开往早晨的午夜，终将拥抱的季节，让我们变爱人狂野，不画边界的原野，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已足够，一吻一朵温柔，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 这是青春。

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老德华的 fans 听嗨了啊！一首老歌叫《天从人愿》，不是刻意翻出来这首老歌。昨天吃饭的时候，正好在看《小破站》，哔哩哔哩当中有一个片段呢，是2007年的时候，他在一场现场的演唱会当中唱了一首老歌《17岁》，呀，17岁的的的的的啊，那首歌里面当时也认真看了一下歌词，才发现哦，这首歌词曲当中都有刘德华的创作，并且讲述了一下他当时怎么样出道的一个经历哈。17岁的时候参加了挑战，发现明星也有训练班，还当时在演艺班当中见到了四哥，还有发哥，所以看那个歌词的时候就会很感触哈。所以刚才这首歌《天从人愿》，希望在上班路上的 Andy 刘德华的粉丝们 fans 们听得开心。好，王嘉尔的 fans 们请举起手。嘿、hey,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there's no clock quite like denial. Oh my, if this is goodbye, don't leave me loving you. Whatever you do, don't leave me loving you. If you tiptoe out in the morning, I need a warning. If you don't feel it too.Don't leave me love

所谓一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总想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心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你觉得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 这首歌 才 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爱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和邓紫棋的合作别勉强，这歌肯定是能听得完哈，不会被广告或者说整点的时间而打断。 TTZZ 欢迎一下东京一哥带着家里面的两个儿女来报道了啊，这一双好字老大是闺女老二是儿子啊，好字来报道，好好好，也提前祝愿你们中秋假期愉快，是不是在东京那边已经提前买好了月饼，能不能买到一些老字号的月饼呢？所以稍后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保持互动。静说刚刚同事发了个微信说忘了改今早的闹铃，现在准备出发，这肯定是要迟到了，而且今天路上呢也不限号，拥堵的状况肯定会比平常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会更明显一些。静给他的回复呢就是四个字，说干得漂亮。 开无糖咖啡。无糖咖啡很喜欢讲冷笑话吗？但是这个白气球告黑气球这件事情，不对，是黑气球告白气球这件事情哈，这个冷笑话已经有点过时了。如果要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不一定是讲个冷笑话，是讲个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尽量把它快速的讲明白哈。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照相，有些女孩子可能一年两年都会去照一套写真照片，像我前一段时间呢照了三组照片，三组照片当中有一套是白色的职业装的一套照片，另外一套呢是黑白写真，还有一套呢是粉红泡泡的装嫩照。然后照片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很习惯的把头像改换，对不对？我就换了一张那个职业照片当做我自己的头像。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基本上电台主持人都会在里面。我的同事呢，我那天是回复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留言我忘记了，然后我们的同事是一个配音大咖姚老师，姚迪就说，哎，大义，你是跨行了吗？跨界了吗？我说什么意思呀？他说看你这头像特别像是从事了保险行业，很像一个保险经纪人的样子。我把自己头像点开之后发现那个职业笑容还真的有点像。好了，我说那我就明天再换吧，换成我的另外粉红泡泡头像或者黑白写真照片都可以。他的回复是，怎么着，今天还有单没签吗？还得过了今天晚上之后再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敢的 说出来。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聊别的女的以为我不晓得， 当时给他的回复真的是出门左转不送啊，这嘴是真够毒的，多损呐、 啊、天天到晚你翻我的短信，连我妈都不放过，你怎么不上天哪、啊、宝贝没关系，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扶摇直上九万里，反正你最了不起，每次说你太困了，看电视的时候你的精神不还好了吗？看把你给你害的。 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去寒暄，唱一首摇滚乐，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苦辣酸甜。我不是多特别，是不想再敷衍，不想一辈子出一张嘴，没有钱不可怜，没有梦太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那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抓一个 Apple 键，我拒绝被标签，皮克在右手，心在左边，难道是异类？这时代每个谁都活得有风险，不如做自己比较保险。没有钱不可怜，没有梦才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那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怕偏见，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 有人说大力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要安排两首阿信的歌吗？前面一首的确在七点钟放了阿信的《清空未来》，而刚刚这一首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八三幺乐团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刷一个聚和弦，唱一首摇滚乐。回头要突脸，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十年后的某天，会微笑或流泪，想起了此刻会不会后悔。 妮妮说，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去选择换头像呢？你想，我刚刚在另外一个工作群里面回复了一些内容，我同时在立刻把头像改变的话，那岂不是让所有的工作群的人在看，哎，他不停在换头像在干嘛？所以可能内心当中我是一个有点小敏感的人。好吧，刚才那个冷笑话不知道讲成功了没有。不管怎么样，8:55了，我们稍后要进入到九点档带你出发，待会儿回来。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

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雨下了一个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我还为你停留，不能开口。 嗯，明天早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是在睡意当中的，因为知道在中秋节假期的头一天和第二天啊，一共就三天假期，两天假期在下雨的话，可能确实让很多人没有了什么兴致啊，出去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没关系啊，刚才啊，明天没有听到的雨声，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植物学家的女儿，来自于孟慧圆的近期的一首新歌当中啊，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这首歌来自丁时光乌托邦。 他的作品静静躺在那里，无人问津自顾自的让你，他说为他感到特别高兴，用生命去任性，坐在烟囱看着自家不未来，美好不再有界限，自由的自在，虔诚的去发现爱，生命无法重来，画下最纯净的色彩。 这首歌本身创作，这首歌演唱这首歌的 Dan 啊，丁时光他自己就很喜欢。我这首歌的律动也特别好，仿佛一下子让我们置身到了西班牙的街头，然后能看到特别多情的西班牙女郎以及吉普赛人的风格哈。 很推荐的一首歌《乌托邦》。沟里娃的这个困惑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应该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因为有的时候娃会一直跟你软磨硬泡，就是说哎呀不行，我就喜欢这个玩具。尤其是男孩子可能喜欢的特别多，都是这种像什么奥特曼呀，或者一些机械什么什么战警之类的玩具哈。他说我也不太能够理解，一直在絮絮叨叨的磨洋工啊，就是坐在后排上说我就想要那个玩具，妈妈我就想要，我特别想要。说其实母亲的心里面也会很难受啊，你理解不了，也不是不想给他买，但是这一堆东西买完之后他还会有下一个愿望和下一个需求，那怎么办？作为工薪阶层的我们来说，这个钱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所以是不是该告诉给孩子有所节约有所节制？按照以前我们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过程，是不是我们的那父母那一代人会说你这次考试给我考多少分，然后我就给你买个什么样的玩具，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但是我又觉得那个好像不是太对哈，就是让孩子会变得非常的功利，就是我只要考好成绩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礼物，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应该在平常的过程当中跟他有一个约定，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哈，我们可以考虑买一件你所喜爱的东西，就像妈妈到了这把年纪的时候可能想买一件裙子，想买一件衣服，也需要认真的掂量掂量，想一想看一看，是不是要从自己的衣橱里面请出一件东西之后再买进来一样东西。所以慢慢的还是要跟孩子多多的沟通吧，说的挺容易的，但是做起来真的挺难的啊。特别了解老母亲的那颗心，一样一样的。好，继续来听歌，9:18，正在直播当中的周六的带你出发，有请逃跑计划。 城市在摇晃我的渴望。 好计划近期的一张全新专辑已经上线了，这是其中的主打歌《梦中的你》。我就知道一般遇到育儿的话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费劲就一定会出场，他说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给娃买这个你要的礼物，要的一些玩具，但是买完了之后呢，来一顿胖揍。长此以往呢，孩子就知道了，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得挨揍，让他自己来选。这是什么逻辑？别人是给一巴掌，不是打了一巴掌给个甜枣，你们是先给个甜枣再赏一巴掌。不建议，不建议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多跟孩子保持沟通和交流。小朋友长大了之后有自己的想法啊，你要跟他去沟通这个想法，到底是玩具更吸引他，还是一个父女母子之间的一个长期的沟通和交流更重要一些。这首歌来自于庄心妍，《苦糖》。 不再让爱将我们捆绑，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彷徨，也将随时光散场。到现在只剩我没有遗忘，还在回忆里孤单游荡，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再也看不到天亮。祝你幸福，是我吃过最苦的糖。不再爱你，是我说过最亏的话。分开后，我一夜一夜的思量，也不能将你带回我的身旁。祝你幸福，是我吃过最苦的糖。不再爱你，是我断过最痛的肠。一个人，我假装无奈的逞强，面对现实早已被迫着投降。到现在只剩我没有遗忘，还在回忆里孤单游荡，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再也看不到天亮。祝你幸福，是我吃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我和你

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说 no。 你问我有什么想说的，我说 no。 难道你是第一天才知道你生的是口是心非，很多话都不容易开口。我的心里想要是就结果变成疤，到了嘴边可能我只会要二。 Yes, some drama, where's my brother, want nobody but you。 Only 还是不习惯说爱你，和你的进展像快进，把我的心装进快递。如果你退后我会想见 my 住在你口袋。 I'm your butterfly,Once upon a time, you know, baby, you'll be mine. Baby, what you doing? 我现在就在附近。 I can't stop it up all in you. 糟糕的行动预警，原来这是点酒精。 I can't stop it up all in you. 我不会演戏。No, no, 你要自熟悉，带若默契引起我的注意。 yeah, yeah, 我就这么一个问你，就是爱理不理还是蛮多人会珍惜。 Tall and thin, young and lovely, you're talking about me。 Arling, Arling, 还是不习惯说爱你，和你的进展像快进，把我的心装进快递。如果你退后，这次我会和你说拜拜，你不需要。 永恩的一首 What are doing、啊、你在干嘛。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啊、可能刚刚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比我在七点钟到九点钟的时候要明显的安静了很多。那我可以按照一个常规的理解，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抵达了工作的地点，到了单位，到了公司，开始了今天在节前的最后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和安排。所以祝你们今天心情愉快，而在路上收听的朋友带你出发还有十二分钟的时间可以用好歌来陪伴你，所以希望你可以享受今天的时光。 C'est la way Let's surface。 Hey there baby now ain't it the light All I need is a lady my lady closer, drive me crazy. Wanna do this on the daily. Lost all track of time, little piece of paradise. No way heaven gets no better than this. All I need is a lake in my lady. All I need is a place to get lazy. Call on me if you wanna get waving. Singing, oh, oh, oh, oh.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now, baby. C'est la vie. Just call on me if you wanna get waving. Hey, hey, hey. Oh, oh, oh.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哈，有点像英语当中的 Let It Go， 哈。一切顺其自然的感觉。夏花，夏花无数次的每一次给我报道的时候都会说，二姐二姐，我是生如夏花。好，这一次我终于记住了，以后不管你的名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显示的是哪一个，我都会喊你夏花哈。他说周末的时间当中几乎都是完整来收听节目的我，也要再次的问候二姐，三个小时的直播辛苦了。其实三个小时对我来说感觉没有像在直播间坐定那么久，反而会觉得一首一首的歌，如果他的情绪是特别连贯的，并且是层层递进的，我觉得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自己的感官是那种咻，时间就过去了。9:45，这样一个需要调休工作的星期六，希望你保持愉快心情。有请段奥娟，战无止境。 何的情谊比水浮破洞虚声苦，墨雨心境的迷踪，他山人皆荒野如风，守我心整个时刻，午夜飘响祈祷的钟，扭转乾坤的命运，谁在飞走战战战，不知情的破忧，在劫后余生的世界缔造新的繁荣。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n't in my lonely face。 借由一首一首的好歌，提前祝愿大家在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状态，所以也可以接受你们对我说的下班快乐了哈。歪说今天真的是挺堵的，刚刚抵达单位的楼下，那就是应该是停好了车，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时间了。还有张姨说，我也来冒个泡，楼下买了杯咖啡，昨天中午去没有赶上扭蛋，某咖啡的联名款，买了新品还可以看看好，扭蛋。感觉为了这个扭蛋扭到了野兽派的香水，这都是些什么可爱又新鲜的玩意儿啊。好吧，祝愿你们保持心情的这个愉快状态。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如果说明天没有出行的安排的话，依然有早起的习惯，也可以打开 FM974， 周日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我依然在。好，拜拜，提前祝愿中秋快乐。 记得到一冬那年春晚좋아이렇게너와달리고있는데어디쯤왔나우리사랑불은달아오를거조금만조금만더빠르게좋아이렇게너와달리고있는데어디쯤왔나우리사랑훅은달아오를것조금만조금만더빠르게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